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，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这本从23床的床垫下发现的日记本使我极度的震惊。那天晚上，等表弟熟睡之后，我便坐在他对面的空床上，迫不及待地继续地读起来。6月13日，昨天我不敢入睡，我怕半夜过后那张雪白的女人的脸又出现在我的床前。对面床上的老太婆已经睡了，时不时的还发出一声呻吟，过后便是悄无声息的安静。我怕这种安静。杨斌昨晚想留在病房不走，我也是舍不得他走的。但想到他已经守护我一整天了，我只好催他快回去休息。这些日子来，他瘦了许多。可是，到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好害怕。只要闭上眼睛，就看见前晚出现的那张吓人的脸。季医生认为那是我做的梦，可我知道那不是梦。那是真的。昨晚我没有关灯，病房一直亮着灯光，使我感到安全。后来宋护士查房的时候看见我还睁着眼，就坐在床头劝我别害怕，不会有什么鬼。我并不相信有鬼，尽管医院这种地方也许就是我现在躺着的这张病床上，死去的人已经不止一个了，我还是不相信会有什么灵魂在线。然而我看见的不是鬼，是人。只有不明不白出现的人才吓人。我不知道他的脸为什么那么雪白，并且他是什么人，他要干什么。宋护士安慰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也很紧张，因为正在这时，附近那间病房的门响了一下，我看见他也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。我大略听说过宋护士在半夜的走廊上也遇见过这吓人的事儿，但是我问起他的时候，他却极力地回避。我想，他不愿意讲是怕加重我的负担吧。他只是说，秦丽，你就安心睡吧，我和医生都会常到这边走走，不会有什么的。可我还是睡不着。后来宋医生、季医生又来看了我，他们商量了一阵以后给我打了镇静剂的针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今天早晨醒来，头脑清醒了些，但愿一切真的是我做的梦。读到这儿，我的头脑异常的冷静。我想起那个后半夜我的经历，我为寻找一个隐隐约约的哭声而在走廊上发现的人影儿， 那个人影进了秦丽的病房，我赶过去的时候，门是虚掩着的，里面没有关灯。我探头看见秦丽和22床的老太婆都已经熟睡，除此之外房里没有人。但我突然记忆起，我当时并未走进房去，或者那个人躲在门后呢。女人雪白的脸，这和宋清在半夜的走廊上看见的景象一模一样。我相信宋清不是错觉，秦丽也不是在做梦，这种重复只能说明这一切确有其事。表弟在病床上翻了一下身，我走过去给他掖了掖被子，回转身来的时候，我对这空空荡荡的病房也产生了一点恐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敲门。谁啊？我的声音有些紧张，不像是从自己的喉咙里发出来的。老徐啊，老徐。我听出这是吕小亚的声音。刚知道我的职业时，他称我为徐作家，等熟了以后便以老徐相称了。在这医院里，我就有这么几种称呼。季医生称我为老弟，宋清称我为徐哥。看来在医院待久了，大家都成了一家人似的了。我打开门，吕小亚站在门口，头发有些凌乱，看得出是睡下以后又起来的。他说：“请到我的病房里来一下好吗？”我感觉他的身体有些发抖。他的床上衣被凌乱。他说：“他熄灯睡下以后，很快就睡着了，迷迷糊糊中。”突然听见房内有响动的声音，像是有人在轻轻地搬动桌椅似的。他睁开眼睛，在黑暗中看见一个人吊在天花板上，是一个女人，脖子细细的，全身赤裸，双手向两边分开，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。他惊叫了一声，抬头再看的时候，那个吊着的人影就没有了。我查看着房里的情况，窗子是关好了的，桌椅都没有被移位的情况，地面没有什么脚印儿。这种观察是我从侦探小说中学来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真有什么人进来装神弄鬼，这现场不会没有一点痕迹，比如说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，或者是一颗衣扣等等。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发现。这时我相信吕小亚看见的景象是一种错觉，但是他却绝不同意我这种看法。他说：“真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那个女人就吊在天花板上，我仰睡着的，睁眼刚好看见的，真的。”他的声音还在发颤。为了说服他，我叫他关了屋里的灯，以便重新体会体会，在黑暗中我们究竟能够看见什么。一开始，屋内一片漆黑。慢慢的，眼睛适应以后，看见了墙壁的一点点白色。窗帘没完全合上的那道缝有些微光，像是水淌进来一样。我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你看看，这有什么呢？”他抓住我的手，站在黑暗里，他的手异样的冰凉。他说：“开灯，开灯，我怕我受不了，开灯。”他的话刚完，屋内的灯啪的一声亮了，那样突然，那样刺眼，我感到脑袋嗡的一声，像是在极度的紧张中被闪电击中了一样。 雪亮的灯光下，宋清站在门口。后来我知道，他是来例行查看病房的。打开灯，他也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。每晚九点，这层楼的清洁女工作最后一次扫地，从病房到走廊，她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地砖。当然，对医生和护士的值班室，她打扫得特别认真。除了扫地之外，她还用抹布将桌了、柜了擦得干干净净。忽然，她在宋清的桌上发现了一个新鲜的玩意儿。这是一个拳头大的玻璃球，里边有水，一个好看的仙女在水面上飘飘欲飞。她拿起这玻璃球来，里边的水就剧烈地晃动起来，像台风吹进了大海一样。那仙女在翻天覆地的水中始终不沉，随着浪花上下翻飞，很是有趣。一只手在后面拍了他一下，他回头看见宋清站在他的身后。好玩吗？真有意思。你买的吗？宋清摇了摇头。秦丽的家属送的，你认得吗？以前的那个23床病人。清洁女工当然记得这个病人。有一回秦丽问他：“小夏呀，你老家在什么地方啊？”他说是石屏县。秦丽说：“他也是那儿的，凑巧他们还是老乡。”从此他对秦丽更加亲近了，常主动帮他干一些零碎事儿。秦丽死了的那天晚上，运他去太平间的车停在病床边，推车的人对他说：“哎，帮忙抬一下。”他就坐了。要是在以前，他才不敢碰死人呢。但当时他想到这是秦丽，想到他说话的样子，他就不害怕。宋清将玻璃球接了过去，晃了晃，说：“小夏，你看这个仙女就像要飞出来似的。”小夏又将这个玻璃球接过来，凝神看了一下，突然叫：“ 哦哟，这仙女好像是秦丽呀。” 细长的眉毛，大眼睛，嘴唇却很沉静，确实很像秦丽。宋清心里一惊，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像这球中的大浪一样的盖过他，可他却说：“ 我看一点都不像。小夏，你再看看，这就是个一般的仙女嘛，仙女都这么画。再说了，秦帝的左耳根有一颗痣，是吗？” 说话之间，宋清突然看见有人在门口，探了一下头，他走出去，看见守太平间的李老头正站在走廊上。他问：“李大爷有事儿吗？”李大爷略显慌张地说：“啊，没什么事儿啊，我找季医生。”宋清说：“季医生正在病房看病人呢。”李老头点了点头，就转身向走廊的另一端走去。小夏到别处打扫卫生去了，宋清坐在空荡荡的值班室里，眼睛愣愣地看着桌上的玻璃球。这是秦丽的男友特意挑选的礼物吗？那么他送上这么一件东西给我是什么意思？宋清的心里七上八下，他伸手将这玻璃球放进抽屉里，又严严实实地关上，他不想再看见这件东西了。门廊上有了脚步声， 季医生走了进来，他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说：啊，我出去一会儿啊，这里你就照料了一下。 宋清看见他神色凝重，便问发生了什么事。 季医生犹豫了一下，走过去关上门，然后说：殡仪馆运来一具无名女尸。李老头说他觉得有点像我的失踪的妻子。啊，我是不太相信，但还是去看看吧。李老头说他今天下午去殡仪馆办事儿，听说刚才运来了一具无名女尸，是在铁道边的树林里发现的。警察处理了现场，拍了照，给尸体做了检查，就运到这儿来了。本来李老头对死人了、尸体了这些东西毫无兴趣，但当时却不知什么原因，他觉得一定要去看看。他进了殡仪馆的太平间，在屋子角落的地上放着一副担架，担架上的尸体被一床白被单蒙着。李老头蹲下去，用手轻轻地揭开被单的一角，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吓了他一大跳。只有迎面撞上火车或者从高楼上跳下的人死后，才是这样的血淋淋的可怕。李老头立即给这张脸盖上被单，站起来的时候却又愣住了。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很像季医生失踪了一年多的妻子童雪，对，很像是他。李老头再次蹲下身去，揭开被单看了一会儿，面部模糊的已经变了形了，但是一种第六感觉告诉李老头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冬雪。宋清听得毛骨悚然，他对季医生说： 哦，也不一定就是冬雪吧，当然你去看看还是很有必要的。 季医生将脱下的白大褂重重地摔在椅子上，他说：我走了，这事儿别向任何人讲。 宋清不住地点头，心里头又惊又怕。 宋清听见季医生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，墙上的挂钟显示是晚上10:20。宋清突然想到，该劝劝季医生明天白天再去吧，这么晚了去殡仪馆查看一具无名女尸，无论如何都是很可怕的。当然季医生心急，要等到明天恐怕也不大可能。宋清的思绪很乱，他想起了冬雪跳舞的样子，那是2年前了，是季医生的生日。他和小梅都上季医生家吃晚餐，他们都喝了一点葡萄酒。小梅说： 董姐呀，跳一段舞给我们看吧，你是市歌舞团的舞蹈尖子，露两手让我饱饱眼福啊。 董雪笑吟吟地说： 哎呦，你看呢，我都长胖喽，还跳什么舞啊。 小梅望了一眼她高耸的胸部说： 哦，你可不胖，那是性感。 冬雪说： 算了算了吧，别恭维我了，30岁的人了还谈得上性感。 宋清插话说： 哦，这一年龄可正好哎。 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。冬雪佯装发怒地用拳头打他。后来冬雪被逼得没法，只好站在屋的当中央做了几个舞蹈的姿势。她穿着黑色的紧身小衫，白色的大摆长裙，她的手背雪白硕长。从她举臂抬腿如风般的轻盈中，宋清能够感觉到她当年在舞台上的形象。是啊，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 这太难叫人相信了。一年多了，这一桩失踪案毫无线索。那么今晚，他会血肉模糊地躺在殡仪馆里，来结束这桩悬案吗？宋清坐在值班室里，揣摩着季医生见到妻子遗体的时候的场景，他感到很害怕。夜已经很深了，整座医院没有一点声息。当初在构想这部小说的时候，我本想将我和宋清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情隐去，因为这件事情把我搞得很混乱，不讲也罢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之所以陷入这桩发生在医院的恐怖事件，并且差点丧命，与那件事儿还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。坏就坏在那件事儿唤起了我的一种稀奇古怪的幻想，它将我推上了一条我所不能控制的路。我得承认，事情的开始来自于宋清对我的信任。那是宋清的一个休息日，他请我去他的宿舍玩，说是要请我吃饭。自从医院的走廊上出现白脸女人的事件以后，宋清上夜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都陪着他，我想他是要表达谢意吧。这是医院的单身宿舍，两室一厅，宋清和一个姓刘的小护士各住一间卧室，并且共用客厅、厨房和卫生间。小刘去外地的医学院进修去了，他的卧室的门关闭着，门把手上已经有了灰尘。客厅里放着简易的长沙发，但铺着好看的大绒巾，还堆着几个绘着猫猫狗狗的大靠垫，简洁之中散发着单身女孩子的温馨气息。宋清围着小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他说菜很快就好了，我说没关系。茶几上的小花瓶里插着几只星星点点的小雏菊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着抽象的装饰画。我吸着烟，将烟灰掸在一个小瓷碟里。这本来应该是一次极其寻常的聚会，我们都喝了一点葡萄酒。宋清讲起他极喜欢读小说，并且由此影响了他中学的功课，想来考大学无望，这才转念进了卫生学校。知道我是作家以后，他感到很神秘，他说作家一定是很神秘很丰富的人才能写出那么多的书。有一刹那，我甚至以为宋清是爱上我了，但是接下来的事儿让我吃了一惊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在经验世界中，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，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，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，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。这正是恐怖的起源。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。 宋清对我讲起他的一个表姐，26岁了，结婚一年多了还没怀上孩子，男方有问题，实在没办法，找到了在医院工作的他，要他帮忙物色一个男子，用人工受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。 哎，你帮帮我吧， 宋清对我央求着。不知是喝了点葡萄酒的缘故，还是这个问题过于敏感，宋清的脸颊绯红，眼中有一种异样的动人的光。现在想来，我当时怎么就会像解除了武装一样，毫无抵抗的就答应了这件事呢？我只是梦幻般的问， 那怎么做呢？ 他说就在这屋里做，由他来操作。他这样安排的时候，语气很冷静，使我想起他在医院里穿着白罩衫时的形象。他还说这件事要永远保密。我突然强烈地感到他是在冒险做一件违背医疗和社会道德准则的事，但是由于是冒险，这让人感到刺激。接下来宋清完全像一个医生那样吩咐我了，说他的表姐十多天后就要到这儿来，这段时间我得禁欲，这样质量才会好。末了他突然话锋一转问，那个23床的病人好像很喜欢你，是吗？他是提到了那天深夜的事，他插病房的时候打开了灯，看见我和吕小亚拥抱着站在屋子里。我只好将吕小丫看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女人的事儿给她讲了。我说那很可能是吕小丫的幻觉，但她确实很害怕，我只是去给她壮壮胆而已。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将吕小丫在床垫下发现秦丽的日记的事儿隐瞒了，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隐瞒。他由此带来的后果更是在当时我没法预料的。宋清舒了一口气说， 嗨，我开个玩笑，我并不是说你喜欢上了吕小亚，不过医院老是发生怪事，确实怪吓人的。我说一切也许都是幻觉吧，啊，包括你看见的白脸女人都是幻觉，没什么可怕的。 宋清发出尖锐的叫声来阻止我提到这件事儿，他说 别说这些了啊，我怕。 我们于是谈了些轻松的话题。接下来我参观了他的卧室，一张 整洁柔软的单人床，铺上放着一个丑乖丑乖的布娃娃。我在床边坐了坐，弹性很好，从被单、枕头等这些柔软的织物中散发出一种悠悠的香味。我无端地感到，我答应宋清的那件事就发生在这里。要命的是，这事由他来操作，我想不明白他会怎么安排。我还在头脑中迅速地勾画出他表姐的形象，最后我发觉那其实就是宋清的形象，只是按年龄推断更成熟一些而已。我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，但是因对有关的医学常识当时确实很模糊，而一种充满了色情意味的东西使我的头脑晕乎乎的发胀。卧室仅有的一扇窗户的窗帘低垂着，窗台很宽，上面放着一个小闹钟，旁边还意外地放着一副望远镜。宋清说是去年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购买的。我拉开窗帘，外面的阳光很亮，但是有一大团乌云在移动，或许要下一场暴雨了。对面是医院的另一幢宿舍楼，是宋清这五楼的窗户望不到更远。宋清走到我的旁边，指给我看对面的一个阳台和窗户。他说那就是季医生的家。他说自从季医生的妻子董雪失踪以后，那个窗户的窗帘就再没有打开过。他说这就像季医生的心情压抑而且悲痛。这使我感到宋清的讲话还真有点文学味儿。在炎热的日子里，下午一点至三点是病区最安静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病人都在睡午觉，医生护士在值班室打盹儿，走廊上空空荡荡，似乎是一片无人区。吕小亚睡得正香，迷糊中似乎听见屋内有搬动椅子的声音，他仿佛觉得有人正坐在床前看着他，但是他睁不开眼睛，他太困了。自从夜里看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女人以后，他夜里就再也没有睡安稳过，因此他得抓紧午睡的时间，睡得个天昏地暗才过瘾。迷糊中他一闪念觉得也许是薇薇来看望他了。薇薇是个苦孩子，父母都失了业，吃穿都是最差的，但就在这么个穷人家，薇薇却长得饱满水灵，到底是19岁的女孩，像花儿一样，不用浇多少水也美得逼人。他翻了一下身儿，又睡过去了。他梦见薇薇穿着他设计的那套白色晚装出现在替行台上，那是他的一件获奖作品，典雅圣洁而又非常性感。他看见薇薇裸露的肩膀在晚装的映衬下圆润而且高贵。醒来的时候，空荡荡的室内使吕小亚很奇怪。 薇薇来过吗？ 显然没有。然而原先放在屋角的那把木椅却确实放在了他的床前。 是谁在这儿坐过呢？ 吕小亚感到有点惊慌，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只穿着一件绷得紧紧的小背心和一条半透明的小内裤。虽然盖着薄薄的被单，但他不敢保证在睡眠的翻身中，这个床单会始终地遮盖着他。他踏了上拖鞋，走下床， 想在室内发现什么礼品之类的东西，好判断是谁来看望过他，但是没有。他的眼光盯住那把床前的木椅看下去，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点烟灰。他蹲下去细看，那确实是烟灰，这证明真是有人来过，并且是个男人。惊慌中，他想不出来的是什么人。她是个没有男友的独身女人，多年前曾有一个男友发了疯似的要娶她，可自从她患了子宫肿瘤以后，那个男人就躲得远远的了。她一下子明白，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只是会生崽的母兽，至于爱情，只是繁衍前的花招而已。他看过一个资料，说男女成熟以后就会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，靠着这种化学反应男女互相吸引，可这种化学物质一点儿也不持久，几年后就挥发掉了。他突然觉得这很绝望，很无聊，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结交过男友。就这样30岁了，他觉得没男人自己一样过得蛮好。看着这把莫名移动的椅子和地上的烟灰，他突然对这医院很生气。管理混乱，什么人都往这儿乱窜，太不像话了。他决定先不去扫这地上的烟灰，等一会儿医生或者是护士来了，好狠狠地给他们提一通意见。什么地方？夜里，他看见一个赤裸的女人吊在天花板上，医生护士却说是他的幻觉，还给他注射镇静剂。那么今天下午这件事可不是幻觉了，看他们怎么解释。想起刚才的梦，吕小亚记起薇薇好长一段时间没到医院来看她了。薇薇很忙，可这是她吕小亚的过错，因为如果不是她发现了薇薇的好身材并且把她推上了替刑台，薇薇现在还是一个成天围着她转的普通女孩子。可现在薇薇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秘书了。那个胖老头将薇薇从替刑台上带了下来，先是带到酒楼酒吧，然后带到了他的办公室。薇薇现在有房子有车有体面的职业，可他却说，体姐呀，我恨死那个老头了。这句话让吕小亚放了心，并且还有些开心，就像一件自己制造的武器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一样。男人是又蠢又没意思的东西，他对薇薇说，哎，你得始终保持清醒啊。整个下午都没有医生或者是护士到他的病房来，吕小亚觉得自己像被别人忘了一样。他拿起那本借来的名叫《女巫》的书翻了起来，他喜欢里边那些彩色插图。一丝不挂的女巫被吊在火刑架上，上面是中世纪的天空，飞着牛头马面的魔鬼。他认为那些女巫都是了不起的女人，她们的一个梦，一个直觉，或者是一句咒语，就可以让这个世界颠来倒去。男人们都怕他们，烧死他们是因为男人愚蠢胆小害怕。他想到现在这个目光短浅无聊之极的男人世界，他相信100个世纪以后还会有女巫来收拾残局的。 吕小亚正是这样爱上了时装设计。他的本职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设计员，业余却沉醉于各种服装表演或大赛的梦幻设计。他为女孩们写意画梦，不是要迷倒男人，而是要女人发现自身有多么的了不起。而现在，地上的烟灰表明，有男人在窥视他。在他睡着以后，那个丑恶的东西悄悄地潜进来，坐在他的床前。他要干什么呢？吕小亚想起在半夜里听见过的神秘的脚步声。会不会是一个人呢？他开始还为自己独住一间病房而高兴，现在却迫切地希望对面那张空着的病床立即就住进一个病人来，这样人气旺一些，也好驱散这些莫名其妙的阴影。季医生给我的表弟做了骨髓移植以后，表弟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，这使我万分的高兴，觉得自己守护在医院的辛劳真是值得。相比之下，守护表弟时写下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小说就一点也不重要了。尽管这里发生的事使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，并且我有很强的记录的冲动，但是如果表弟能够康复，叫我一辈子不写小说都行。我祈祷奇迹能在我的表弟身上出现。表弟能够到楼下散步了，我就常陪着他到医院的林荫道上去走走。不过他的自由行动有时也让我着急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午睡醒来以后没有看见表弟，便直奔到楼下去找他，可没有人。他会上哪儿去呢？我怕他单独的时候出事儿，比如晕倒之类，就心急火燎地往医院的外边跑。在大门口正遇见他从街上回来，我叫住他，责怪他不该单独上街。他说没事儿，闷得慌，到街上走走，顺便买了几本杂志。我接过杂志一看，全是些电影画报之类的东西。我感到奇怪，你什么时候成了追星的影迷了？我了解表弟，十足的足球迷呀，买杂志只有一种，那就是足球。这事儿到了晚上就有了谜底，大概是十点多钟吧。宋清到病房来给表弟量体温的时候，意外地发现了那些画报，他高兴地坐在床边翻起来。表弟说，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。一边说一边就红了脸。我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看见表弟尴尬的样子，就替他壮着胆说，哎，是啊，该给宋清送点礼物了啊，别人为你累了多少啊。宋清说，哎，我就在这儿看就行了，还是留给小弟看吧。表弟忙说，我不喜欢看这些，我只是看足球。说着就背出一大串足球名将的名字来，夹杂着意甲啦、英超啦等等名词儿。没想到宋清对这个还是一点也不陌生，他接过表弟的话题，就谈起欧洲的最近的一场球赛来。这让我们一下子体会到他们的年轻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。连接几晚，宋清都到这病房来聊天。他还像我表弟病重的时候那样替他削苹果。表弟说，宋姐，你自己吃吧，我恨死水果了。宋清就瞪他一眼，说要听话，吃水果有好处。表弟就乖乖地伸手接过苹果吃起来。时间长了，我就拿起一本书， 一边看，一边陪他们聊天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已经坐在床铺上玩起扑克来。输了的要刮一下鼻子。我看见宋清用手指头在表弟的鼻子上刮过以后，表弟的脸上顿时出现怪相，宋清就嘻嘻地笑起来。轮到该表弟刮宋清的鼻子了，他伸出手只在宋清的鼻梁上轻轻地一擦就完事儿。我说，哎，这不公平啊，啊，表弟你得重点儿。表弟说，算了，他会哭鼻子。宋清又笑了，说，你才会哭鼻子呢。笑过之后，表弟突然问，宋姐，我这病肯定会死吗？宋清愣住了，迟迟疑疑地说，别瞎想了，我现在对你的治疗挺有效的，北京已经有病人通过这种治疗啊活了十多年了，再往以后发展，我想这个病啊就能彻底治愈了。表弟没再说什么，他呆呆地坐在床铺上，他说，不玩扑克了。我和宋清都连忙用话劝他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。接下来我发现表弟有了一个新习惯，这就是每天晚餐过后就到病房外的走廊上呆坐。这里靠墙有一张长椅，他坐在那儿看着在走廊上来来去去的病人、家属、医生、护士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每晚的这个时候也是宋清最忙的时候，他在各个病房间走进走出，询问病情了、输液了什么的，忙个不停。他一会儿在走廊中段出现，一会儿又在走廊的尽头出现。路过表弟身边的时候，他点点头，嘴角露出孩子气的一笑，然后朝前走。护士衫衬出了他的背影，非常的迷人。 悬念恐怖小说《死者的眼睛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